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13，北京雷阵雨，2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共同出席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开馆仪式，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张德江将访问葡萄牙、波兰和塞尔维亚。 刘云山在河南调研。 我国未来将重点推进电商扶贫，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年内将启动，保监会提高安全性要求。 长江一号洪峰今天将到达安徽，安徽段普遍超警戒水位。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李思墨柏林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5号在柏林会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两国元首深入交流，就下阶段中德关系发展达成广泛共识。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45年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共识和共同利益不断扩大。2014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保持高位运行，双方高层互动频密，务实合作深入，交流领域广泛，持续领跑中欧关系进入高水平全方位战略合作新时期。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努力，为中德全方位合作注入更多活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习近平强调，中德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大国，各自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要提升战略互信，全方位对接发展战略，丰富人文交流，广泛加强国际合作，在更高水平上推进中德合作。施泰因迈尔对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过去几十年德中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各领域友好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协作。德方愿同中方加强在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会见前，施泰因迈尔在总统府花园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5号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德传统友好，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下阶段发展描绘新蓝图，明确新目标，规划新路径，一致同意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多边配合，推动中德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央广记者马闯、李思墨报道。 习近平就中德关系发展提出多点建议，包括密切高层交往、提升政治互信、加强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国际追逃追赃等方面合作，支持两国企业开展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的工业4.0对接合作，鼓励两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中欧层面以及在联合国、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及时就关乎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在与默克尔总理共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再次强调，双方要坚持走开放、创新、共赢的合作之路， 扩大在经贸、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在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高技术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中德将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开拓第三方市场为抓手，共享亚欧互联互通带来的巨大的市场机遇。我们要打造人文交流新亮点，加强文化、教育、青少年、智库、媒体等人文领域合作，推出更多便利、 双方人员往来和旅游合作的便民措施。 习近平还指出，中方赞赏德方延续杭州峰会共识，继续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对非合作作为汉堡峰会重点。 中方愿支持配合德方，推动汉堡峰会在杭州峰会的基础上取得积极的进展。 默克尔表示，德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德国政府100%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合作，密切双边教育、文化、足球、青年等交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德方支持推进欧中投资协定谈判，愿继续为深化欧中合作关系做出努力。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5号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开馆仪式。央广记者马闯、李思墨报道。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柏林动物园时，受到默克尔的热情迎接。众多柏林市民和媒体到现场观看开馆仪式，习近平首先致辞。 今天看到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梦梦、娇庆在柏林动物园如期和德国公众面前亮相，并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新居，我感到特别的高兴。在建交45周年之际，重启中德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希望梦梦、娇庆能够拉近中德两国的距离，成为承载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新使者。最后，我向中德双方为大熊猫合作付出的辛勤劳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中德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地结出新的硕果。谢谢大家。 默克尔在致辞时表示，在德中交往历史上，大熊猫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人民对梦梦和娇庆的到来期盼已久，这两个特别使者是德中友好新发展的有力见证，德方愿以此为契机深化德中人文交流。随后，馆舍玻璃幕墙的遮帘徐徐拉开，呆萌可爱的梦梦、娇庆正式向公众亮相。习近平和彭丽媛还同现场的孩子们亲切交流，向他们赠送了大熊猫毛绒玩具。当地儿童将自己制作的熊猫版画赠给习近平和彭丽媛。 央广记者马闯、李思墨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在柏林还同默克尔共同观看了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习近平指出，中德两国足球合作正在不断深入推进，提高足球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中方愿同德方加强足球领域全方位交流合作，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德足球合作一定会结出更多硕果。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整改审计查出的预算执行等问题，推动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听取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汇报，要求发挥社会资本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确定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措施，持续为企业减负助力经济升级。会议指出，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已公布，要限时按项逐条整改查出的问题，以整改加快放管服、引改增等改革落地，落实化解过剩产能、脱贫攻坚、环保等政策和项目。要强化三公经费和扶贫医保等民生资金管理，严防资金跑偏或沉淀，构建长效机制，遏制屡审屡犯，杜绝整改造假，加强监督，对整改不利的严肃问责。整改结果要于10月底前报国务院，并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后公布。会议要求，要在多证合一、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简化项目报件审批， 要以企业网上告知加政府在线监测取代准入审查，落实企业诚信责任。要拿出优质资产，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入各类投资，回收资金用于新的公共设施建设。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公共服务、脱贫攻坚和中国制造2025。要出台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的法规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增强对外资吸引力。会议确定，年内实现跨省大件运输许可一地办证全线通行，推动货运车辆和营运证的年检年审异地办理，实现全国通关一体化，将货物通关时间压缩1/3。年内实现统一开具高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发票，开展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点，推动依托公路超限检测站，将由交通部门负责监督消除违法行为，公安交警单独实施处罚记分的治超联合执法模式常态化制度化，加强物流枢纽和重要节点集疏运设施建设，支持发展第三方物流，推进物流车辆、设施器具等标准化、智能化。 新华社消息，应葡萄牙议长罗德里格斯、波兰众议长库赫钦斯基、塞尔维亚议长戈伊科维奇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10号到19号对葡萄牙、波兰和塞尔维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7月3号到5号在河南济源三门峡就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进行调研。他来到三门峡市新平村、民湾村、当家村、淤泥河村，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基层党建情况，并看望贫困家庭和老党员。在济源市花石村、陆家岭果蔬种植基地和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公司，刘云山对当地发展特色产业、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他还到三门峡建南社区、五龙苑社区听取便民服务情况，到卢氏县委机关大院与机关干部深入交流。调研期间，刘云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党建工作如何为脱贫攻坚提供组织保证听取基层同志意见。他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靠党的领导，发挥好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把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际效果，把党的一切工作落实到支部，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作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脱贫攻坚的坚强堡垒，认真落实党中央要求，保持贫困县党政政治稳定，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换人，真正沉下心来抓好脱贫攻坚工作。扶贫一线是锻炼干部的主战场，要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在脱贫攻坚中培养磨砺和选拔干部，要坚持求真务实，将扶贫业绩写在大地上。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通讯，书写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港口发展纪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未来将重点推进电商扶贫，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作为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唯一社会扶贫网络平台，中国社会扶贫网依托国家尖端利卡大数据资源，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和新模式，构建五大功能平台，包括爱心捐赠、扶贫商城、扶贫众筹、扶贫展示和扶贫新榜样。中国社会扶贫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翔表示， 第一个呢，就是要 为我们的健脑年卡户实现医疗救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我们健脑年卡户的实现教育方面的这种辅助，第三个方面呢，是实现这种创业的这种资助。中国社会分网后期呢，是每年计划选出2到3个救治技术比较成熟、脱贫效果也比较好的这种病种呢，通过我们这种众筹的这种方式，与我们健脑年卡的贫困户呢，实现集中的救治。 18大以来，我国每年减贫1000多万人口，到2016年底还有4335万贫困群众。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表示，重点推进电商扶贫，力争今后3年内对有条件的贫困县实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全覆盖。 2016年11月，我们与15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完成了对电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网络化的推进万企帮万村的精准扶贫行动，有效地激发了全国26500家民营企业对21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工作的对接参与到贫困村的脱贫攻坚上来。 今年年底前，我国将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袁旭成昨天表示，保险资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保监会将对商业养老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提出，对商业保险机构1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并在2017年年底前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袁旭成介绍说，目前试点方案已经基本成型，经济、法律、舆论等条件都已具备，不过未来落实的时候仍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 可能一个是在税收的征缴方面呀，因为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现在是以单位代扣代缴为主，个人直接缴了操作比较复杂，并且单位并没有配合员工个人投保的强制义务，因此客观上呢会影响个人的购买意愿。第二个呢是在社会认可程度和购买意愿方面，我们感到每月200块钱、1年2400块钱的优惠力度呢还显不够。 袁旭成表示，下一步保监会将依据文件精神找准发展的结合点，重点推进落实相关工作，防控风险。而未来对于商业养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将提出更高要求。 我们是想按照准公共产品的要求要进行重点的一个监管，要强化资质的管理、投资能力、风险管控能力、信息技术水平等也要符合要求。同时我们要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股东的可持续增资能力这些方面呢，我们会有一些条件的要求。 今年长江一号洪峰昨天经过湖北段，今天将经过安徽段，目前安徽段普遍超警戒水位。与此同时，湖南湘江中下游、滋水下游西洞庭、南洞庭也出现洪峰，防洪形势严峻。请听报道。 今天起3天内，长江上游、汉江上中游自西北向东南有一次强降雨过程，考验三峡等长江上中游水库群的调度。目前长江委正在研究制定最优方案，为长江下游减负，也为应对10号左右到来的上游洪水腾出防洪库容。安徽省水文局昨天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长江流域一号洪峰今明2天经过长江安徽段，安徽段水位持续上升，普遍超警戒水位，防洪形势严峻。沿江的马鞍山市已经提前做好科学调度，防止降水倒灌。安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要求防汛巡查人员到岗，防汛物资上堤到位。安庆市通马大堤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何小华 密切关注整个的长江的水情，调整那个上堤的人数和增加抢险的力量。 湖南省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达11天，全省降雨200毫米和30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3%和43%。遭受特大暴雨侵袭的长沙市宁乡县局部地区降雨超过200年一遇，全流域洪峰流量超过100年一遇，是这个县有水文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多地仍处于断水、断电、通讯网络中断、道路受阻状态，救援人手、救灾物资严重不足。湖南省水文局副局长宁迈进表示，湘江中下游、滋水下游西洞庭、南洞庭已经出现洪峰，由于堤防浸泡时间长，土壤含水饱和，出险风险加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现在的防汛的重点还是在湘水的这个下游以及东岭湖区，因为现在湘江这个长沙现在还处于一个超保证水位的洪水，而且退水比较缓慢，这样的话呢，就是长沙湘阴 以及东洞府这边，这未来几天退水还是比较慢的。我们预计的话，你长沙的话要退水紧急水位，至少还有四天。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代代传承，聚焦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的川藏交通廊道灾害链，为川藏线保驾护航。请听央广记者潘毅的报道。 川藏铁路穿过21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横跨14条江河，沿线地势起伏大，强震多发，是中国山地灾害最活跃、类型最齐全、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山地所科研人员就围绕川藏公路沿线防灾减灾一系列难题展开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从现有的川藏公路到规划中的川藏铁路和川藏高速公路，扎根川藏线的科研人员代代传承，在川藏交通廊道的灾害调查、交通选线选址、灾害防治工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科院院士、山地所研究员崔鹏。 那么那个时候就面临着在山区进行这个重大工程设施建设的时候所需要面对的一些地质、地理、气候，以及有这么多的一些因素共同作用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一些灾害问题。那个时候就科学院就开始就筹备在西南地区建设一个所，那么后来在66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建所。 一批老科学家们的工作，为中国山地灾害科学研究和高等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并共同提出了泥石流研究与山地环境保护、山区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的新的交叉研究方向——泥石流科学。崔鹏是我国首位从事泥石流研究的中科院院士，他率先提出了避灾选线的基本原则和技术方法，并在减灾机理及防治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在他看来， 就相当于科学院的一个学科的方向就扎根在这地方。正是说明这个是科学院我们老一辈科学家的高瞻远瞩。那么因为这个地区灾害是发育最典型，危害也是最严重的，从最典型的这个现象里边总结出来这个规律，它就更具有普适性，可以去解决很多其他地方的问题。 浙江省把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头戏，以最多跑一次的实际成效倒逼各级各部门减权放权并优化服务。央广记者李佳报道。 绍兴柯桥百利恒印染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车文芳最近很高兴，因为公司的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批文已经拿到手了。车文芳： 原先我们都是要纸质的来回在跑，差不多半个多月时间，那现在的话我通过资料网上申报，预审通过公司以后一两天我拿到这个审批文件。 今年以来，绍兴柯桥区以党建引领改革工作，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目前区级层面92.3%的行政审批事项，95.4%的公共服务事项已经实现了最多跑一次，让企业和群众在行政服务中心只进一扇门、只到一扇窗就办成了一件事。柯桥区区长沈志江： 推出了7个亿措施，一步到位，一张审批，一窗受理，一招破起，一次办结，一站代理，一网通办，使老百姓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有真正的获得感。 既抓一线窗口工作人员，更抓单位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浙江杭州、金华、湖州等地还推出了领导轮岗制度，让窗口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在办事大厅窗口坐班办理业务，直面窗口服务的难点和堵点，加快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 黄河岸边清风岭上，河南温县陈家沟被认为是太极拳的发源地。 陈家沟和这个河洛交汇处就是几公里，河洛交汇啊，形成一个天然的太极统。 太极拳为明末清初陈王庭所创，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传播至今，太极拳已经成为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武术运动项目，全世界的太极拳习练者高达3亿之众，香火旺了，争议也随之而来。如今的太极花架子多，定力难取，很多徒弟刚进门就急着要出师， 3年2年都跑了，家穷的去做个保安，去找个工作。太极10年不出门啊，哪有那么简单都学到功夫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套频率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功夫，今天播出太极拳，阴阳两仪，水主沉浮。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全国超百万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义务。吉林省松原燃气管道爆炸事故已致五人死亡，全国首个共享自行车团体标准在上海公布，请听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介绍，2013年10月我国施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公开相关信息749万人次， 全国法院共限制7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74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7.1万人，全国超百万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繁华路4号发生的燃气管道爆炸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89人受伤，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时先是正在向路施工的繁华路发生燃气泄漏，而后燃气公司抢修时又发生爆炸，造成附近松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院区医务人员、患者、陪护人员及周边群众较大伤亡。吉林省调集11名专家组成的省级专家组正在松原市指导医疗救治工作，为重症伤员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松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会主席李志峰： 那是严密观察病情，现在是双班的人看着，对每个患者是死看死守。 吉林台记者李焕瑞、朱冠英松原报道。 昨天，国内首个共享单车的团体标准在上海出炉，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出炉的团体标准明确了共享自行车使用3年后将强制报废，同时取消了对70岁以上年龄的限制。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 在公开征求意见过程当中呢，大家认为现在有些70岁的老年人整体还是比较棒棒的。再一方面呢，要让医院出具有关的健康证明，似乎难度比较大。 央广记者周红，上海报道。 第20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评选近日揭晓，王磊、田贵勇、库尔班达吾提等10人当选。此次评选突出向基层一线、任务一线、重点方向官兵倾斜。 天津海关历经半年多时间，成功侦破近年来国内最大一宗酒水类商品走私进口案件，查证涉案酒水类商品约500万升，案值近5亿元人民币。 江苏昨天起举行大院大所合作对接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260多个大院大所的1500多名专家，包括4名诺贝尔奖得主、近60名境内外院士、190多名高校院所领导出席。一带一路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联盟同时启动。 当地时间7月5号，感知中国匠心冶陶景德镇陶瓷文化展在德国柏林 KPM 皇家陶瓷工坊隆重开幕。来自景德镇的100余件套陶瓷作品以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在德国展出。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张颖颖案今天凌晨举行听证会，法院裁定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不得取保候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前程于芳，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